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人生是一个又一个重要关口，相遇、相识、结婚、生子。 新华保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陪伴您左右，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唐代有种规矩，民间诗人会将自己的诗作投赠给当权的达官贵人，借此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进而踏上仕途。本诗便是一首这个类型的投赠之作。题目中所提到的张丞相，指的是当时在朝中担任中书令的张九龄。公元733年，孟浩然曾经游历长安，与张九龄、王维等人结为知己。后来张九龄官职不断升迁，孟浩然便借机创作了这首投赠之作，希望能够得到引荐，在朝中谋取一官半职。由于是投赠之作，本诗在开头四句着重描写了洞庭湖壮丽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后四句则借以抒发作者的政治热情和希望。诗中写道，八月的洞庭湖，湖水上涨已经与岸边齐平，水天一色的景致让人的肉眼已经无法分清。云梦泽水气蒸腾，洞庭湖的波涛似乎将岳阳城撼动。我想要渡过大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在这盛名的时代，想要避世闲居，却又觉得愧对明君。坐看垂钓之人多么悠闲自在，而我只能在一边徒劳地羡慕水中自在的游鱼。诗中所提到的云梦泽，又名云梦大泽，是中国两湖地区的古代湖泊群的总称。先秦时代，这里是一个大湖，与长江相通。鼎盛时期，整个湖泊的面积达到4万平方公里， 然而随着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不断淤积，导致云梦泽的范围不断缩小。战国后期，云梦泽分离为两个部分，北部逐渐形成了一大片沼泽区域，而南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大湖，这便是洞庭湖。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曾经留下过800里洞庭的说法，足见洞庭湖的湖面之大。然而到了20世纪之后，洞庭湖的水面也不断缩小，尽管如此，这片湖面仍然有3800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泊。如今的洞庭湖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最大的一片湖区为东洞庭湖，它的东侧伫立着历史名城岳阳，北侧则是另一处旅游胜地君山岛，明察君山银针便出产于此。由于水面庞大，生态资源丰富，东洞庭湖区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每到冬天，这里会栖息有大量自北方而来过冬的水鸟，观鸟爱好者们往往会在这一时期前往湖边。幸运的话，他们能够看到成群的水鸟掠过湖面，场面非常壮观。除此之外，这里还是重要的鱼类保护区。我国最珍贵的白鳍豚、中华鲟等物种都能在此看到。如果赶在初春时节到此，能看到柳条青绿，春意盎然，湖滨芦苇随风摇摆，景色非常美丽。目睹洞庭湖的美景，诗人孟浩然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千古名句。尽管这是一首希望敲开仕途之门的投赠之作，但由于它恢宏的气势，因此仍然值得在千年之后被人们时时吟诵。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旅者。

北京人的语言 啊， 北京人的特征。 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北京人都跟我似的，胖乎乎那么可爱。 既然北京你这么熟，你能说一说这个北京之最吗？ 北京之最我知道太多了。 都有什么？ 最好吃的北京烤鸭子。 烤鸭子。 最好喝的北京五星啤酒。 哦。 最好玩北京颐和园。 嗯。 最可乐北京听相声。 哦，吃喝玩乐呀， 你看北京之最吗？ 告诉你啊， 啊， 在座的有些同志不太了解北京 啊啊。 通过你这个北京之最啊， 啊， 给大家介绍， 咱俩一块儿介绍， 可以啊。 我问你答，你答的不对的，我给你补充。 行，你问吧。 我问你，北京什么地方最大？ 北京啊， 啊， 密云水库最大，可以蓄水20亿立方，是全国最大的水库之一。 还有呢？ 还有，还有，那你说北京什么最大呀？ 我说北京的名声最大， 名声最大。 不仅全国人民向往北京， 嗯，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朋友到中国旅游，先要看看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 嗯，这名声是大。 我再问问你 啊， 北京什么最小？ 这，它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北京有一种工艺美术品 啊， 小米粒上刻的字儿最小。 对对 对吧？ 北京什么地方最快？ 北京建设速度最快， 嗯， 高楼大厦、饭店、机场、机关住宅、公共设施如雨后春笋， 嗯， 应运而生。 对对对，北京什么地方最慢？ 北京最慢哦，公园里老头老太太打太极拳最慢。 不会快点打吗？ 快点打，那成猴拳了那个。 再问你啊， 啊， 北京什么地方最宽？ 天安门广场最宽呢，几十万人可以在那里集会。 北京什么地方最窄？ 他问这都别扭。你说北京什么地方最窄？ 耳朵眼胡同最窄。 他怎么找来着？ 我这胖人都不敢打那胡同走。 怎么了？ 怕走的弯道塞在那儿出不来。 哎， 我再问你啊，北京什么路最长？ 北京东西长安街最长啊。 啊， 西边通长辛店门头沟，东边街通县京津公路。 北京什么最短？ 北京，他这老一对一对的问。那么你说北京什么最短呢？ 我说上下班时候啊，公共汽车间隔时间最短，一辆接一辆的。 哦，客流太大了， 对吧？ 行行。 北京什么地方最热闹？ 王府井最热闹啊。 啊， 商店林立，游客集中，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北京什么地方最安静？ 北京香山最安静，没有空气污染和噪音干扰，是修养的好地方。 北京什么最贵？ 北京故宫的珍宝最贵，价值连城。 北京什么最便宜？ 北京喝豆汁最便宜，3分一碗，还饶盘咸菜。 全知道。 哎， 北京最大的商店？ 王府井百货大楼。 北京最长的河？ 永定河。 北京最宽的湖？ 昆明湖。 北京最深的海？ 中南海。 北京最大的羊？ 北京没有羊。 没羊怎么吃涮羊肉啊？ 哦，那个羊啊， 大尾巴肥羊嘛。 这个羊也算啊。行行行， 我再问你啊。 再问吧。 北京什么人服务态度最好？ 北京天桥百货商场服务态度最好，是全国商业战线上的榜样。 北京什么人最光荣？ 北京清洁工人最光荣。 嗯， 你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人家正在辛勤的劳动。 北京什么人最辛苦？ 北京交通警察最辛苦，不管是风吹雨打、酷暑严寒，坚守岗位指挥交通啊。 北京什么人长得最高？ 北京长得不但我答不上来 啊， 连你自己都答不上来。 我既然问了，我就答得上来。 那你说说北京什么人个儿最高？ 我说打篮球那木铁柱个儿最高。 呵，找着了， 2米26的个儿 啊。 你呀，啊，最多到人家胯骨轴这地方。 对对对对。行。 孔子啊有这么一句话。 哪句话呢？ 抽烟容易忌烟难呐。 好嘛，这是孔子说的。 我们邻居那姓孔那小子说的。 那是孔子啊， 我跟他有同感。 是吗？ 抽上烟之后要忌的时候还是确实非常痛苦。 那得下决心有毅力。 哎，就是我就是忌烟的时候，哎呀，痛苦太大了。 怎么呢？ 哎呀，真是抓耳挠腮，不知道缺点什么似的。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电影《小兵张嘎》，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呢。 啊，你这比数呢？ 你瞧，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俩我五个，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仨。嗯， 我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 我三八红旗包乘组，三八二十四个， 有这么算的吗？ 反正比你多得多呀、啊。 我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连，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呵，他怎么找的？ 女同志，咱二比零了。我为女同志祝贺，热烈鼓掌。 你甭够气儿 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 哎，你还讲故事啊？ 他不然你不服啊？ 好，你讲一个我听听。 老包知道吗？ 老包知道。 哎，男的。 对，你们门口卖包子那个。 卖包子？ 馅儿小不够分量。 像话吗？ 啊， 我说这是啊， 啊， 姓包民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 嗯， 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嘿嘿，男的。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得了，我汗都下来了。 你呀、啊， 老包，男的， 你也甭高兴太早了 啊！ 我说个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你说呀，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不知道？ 知道啊，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啊， 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对。 你听人花木兰这几句唱， 怎么唱？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鞋呀，晚上贴穿单，谁说妇女不如男呐？啊嘿。 他给改词儿了啊！ 女同志，咱三比零。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还有呢？ 当然有了。 你讲，你讲。 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岳母刺字，谁不知道？ 知道啊！ 啊， 岳母是谁呀？ 岳飞他妈呀。 他妈是男的，女的？ 女的呀。 你提我们女的干嘛？ 我怎么转女的那边去了？ 啊、 我告诉你 啊， 我们中国男子聪明智慧， 我们妇女心灵手巧，这谁都知道。 中国男子憨厚朴实， 我们妇女勤劳勇敢。 中国男子吃苦耐劳 啊，我们妇女刚强倔强。啊， 男的不怕脏不怕臭， 女的不怕苦不怕累。 男的有掏粪工， 女的有清洁工啊。 男的门口卖菜一毛一对， 女的赶上街卖冰棍奶油小豆的。 他全对得上来呀、 啊！告诉你，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今天，妇女更是了不起 啊！ 行行都有女状元， 都有女的吗？ 你问呢？ 科技界有吗？ 科技界有一位叫吴锡君，中国女化工专家，世界闻名。女的，呵呵，谁啊？啊？ 医务界有吗？ 鼎鼎大名林巧稚，女的。 军界。 女将军李珍， 文学界 大作家谢冰心， 体育界 女子跳高第一个冠军郑凤荣， 画画的 肖淑芳， 搞书法的 于立群， 作曲的 屈西贤， 唱歌的 李时珍， 李时珍 花腔女高音唱的。 行 啊， 你就别美了。 怎么了？ 李时珍是古代的名医，男的。男的， 男的，对对对对对，男的 啊， 男的为什么起名叫李时珍呢？ 为什么呀？ 就想沾人家妇女点光啊。 啊， 李时珍吗？ 像话 啊。 运动员有女的吗？ 大量的竟是女的。 跳水的？ 跳水的陈晓霞。 击剑的 栾菊杰。 打排球的 孙锦芳。 当教练的 袁世凯。 袁世凯？ 袁世凯谁不知道啊？ 那是坏蛋。 男的女的？ 男的呀。 男的有坏蛋不是？ 什么呀？我说 不是你说的吗？ 他这儿等着我呢。当教练那叫袁伟民。 对，袁伟民为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他本身是男的 啊，他爱人本身是女的。 这废话， 反正这么说吧 啊， 妇女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多得很。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狼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神经衰弱的调理。那神经衰弱指的是人的精神啊比较容易兴奋，与之相反呢还伴随有脑力非常容易疲乏，而且呢经常伴有一些情绪的烦躁，还有一些是心理生理的症状相伴随。神经衰弱表现可以说是多种多样，最常见的就是睡眠不好，包括不容易入睡啊，包括半夜就醒了，或者包括早晨起来醒得太早了，还有就是睡眠不实在，甚至包括彻夜不眠。那这是睡眠当中的表现，全身呢还会有头发昏、头疼、心慌，而且烦躁，容易激动，注意力也不容易集中，记不住事儿，一天到晚都是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出汗多，或者是手发热，全身怕冷，食欲不振等等这些表现。那实际上好多症状都是自己的一种反应，那也就是说神经衰弱的人能够感觉到这些症状，但真的到医院去检查的话又查不出什么特殊的病症，那实际上这些就属于神经衰弱的范畴。那神经衰弱实际上它是对人的健康有着明显的危害的，因为首先表现出来就是大脑的这种高级的中枢神经和这个植物神经功能，它明显的就不在一个协调的比例上，所以这个人不仅有头疼啊、头昏啊、睡不着觉啊、记忆能力衰退啊这些身体虚弱的表现，那反过来呢他还会有一些亢奋的表现，你比如说烦躁，你比如说易激动、情绪不好等等等等。所以神经衰弱实际上是两组相反的症状碰到一起了，所以给解决起来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那实际上神经衰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失眠，那由于每个人的体质啊不尽相同，所以这个失眠表现出来也是症状繁多，有的人出现的就是不容易入睡，有的人出现的是倒可以入睡，但是呢很容易就醒了，醒了以后再入睡就很困难了，有的人表现出来是噩梦特别多，有的人表现出来是睡眠比较清浅。无论哪种失眠的状态都会影响人正常的睡眠的质量，所以好多人啊在睡觉前是煞费苦心，包括把这个家人都叮嘱好了走路 这个不要发出大的声响，说话声音不要大，电视电脑音量都给我调到最小，关门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发出大的声响等等等等。然后自己呢又把这些电话呀钟表啊能够发出声响的声音都给它断绝了，给自己尽可能的创造一个好的睡眠的环境。在临睡之前，有的人还要热水泡脚啊，听音乐呀，做腹式呼吸啊，数数啊等等，就是想给自己的睡眠创造一切能够好的条件，但是仍然不能够达到正常的睡眠的状态。而且好多人非常的害怕失眠，因为他会把这个失眠和第二天的疲劳，第二天的精神不振和第二天没法正常的工作联系起来，他认为只要是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一定就没精神，一定就没法正常工作，一定就会记忆力减退，一定会大脑损伤，他直接就画等号。所以很多人越惧怕失眠越形成了顽固性的失眠，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实际上一部分是失眠所影响了身体，另外一部分在于他的心理的负担。因为失眠确实是会影响第二天的状态，确实是会导致大脑功能逐渐受损伤，但是它并不是等号，所以有的人直接就去画等号，这样就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心理的负担又加重了失眠的程度，同时也增加了治愈的难度。那神经衰弱其实最主要的表现，第一类就是衰弱症状，经常你看白天一眼能看出来这人精神状态就是萎靡不振的，不能够用脑，这大脑啊好像比原来反应明显的就要迟钝，有一件事儿得反应半天，而且如果说要使劲的想一件事儿，想着想着这大脑就自动停电了，想不下去了，而且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经常是丢三落四，注意力不能够长时间的集中，工作的效率会明显的减退，学习也是看了半天书，你等到把这个书本合上的时候，真正里面书里的内容就记不住了，而且经常说错话，遇到了比较熟的人，人的名儿也经常记不起来。那与之相反呢，它会出现一组兴奋的症状，这兴奋的症状就体现在容易激动，遇到点不顺心的事儿，一触即发，怒火冲天，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这都属于神经衰弱的范畴之内的表现。所以实际上好多人遇到了这种情况措手无策，是因为这个症状是相反的。而在中医学眼里面，这些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为什么说是可以解决的呢？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就是我去找一个中医去调一调，对不对啊？什么叫调一调呢？这个不同于治一治，治一治那指的是针对问题去进行解决，而调一调那指的是两个出现不协调的时候就去平衡这对矛盾。所以一个是兴奋症状，一个是衰弱症状，两个是相反的，恰好能通过调一调，把这个兴奋的症状呢往下压一压，把这个衰弱的症状往上提一提，补一补，这两个就协调了。所以中医针对于神经衰弱有着更多的解决的经验。那中医认识到了这个神经衰弱实际上它就是人的身体的内部脏腑功能失调所造成的，那这个神经衰弱实际上就是脑神经的衰弱，脑神经是所有的神经功能的总根，因为神经是从大脑发出来的，这个根源在于大脑，而神经虽然根于大脑，但是它的能量的来源并不是来自于大脑，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人的脏腑，来自于人的肾的功能。所以早在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的就指出，肾生脑髓，肾生了脑髓以后，人的正常的大脑的功能才会逐渐的完善，才会出现后天的神经系统。所以大脑如果缺乏了能量，它就会往两个极端上发展，一个极端就是兴奋，一个极端就是衰弱，这个恰恰和中医所说的阴阳是一个道理。中医说 当人处于一种阳气虚弱的状态的时候，人就会逐渐的虚弱，所以就会出现疲乏，所以就会出现无力，就会出现记忆能力的减退，就会出现白天的困倦。而阴呢，它是一种抑制的能量，当人体的阴出现不足以后，人就会出现异常的兴奋，当然这种兴奋是假性的兴奋，包括烦躁，包括容易激动，包括心跳过快，包括头昏，包括到了晚上不困，躺在床上不容易入睡，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所以说这是阴的能量不足所表现出来的假性的兴奋，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中医是用养阴的办法来解决。衰弱的症状靠养阳的办法就可以解决，因为阳气足了人就不衰弱了。那假性兴奋的症状靠养阴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阴足了对人体处一种能够抑制的状态，人抑制的程度深，人的睡眠程度就深，全部抑制住了，那人就睡着了。所以中医学是应用补益身体阳气和补益身体阴气的办法同时进行，既可以控制衰弱的症状，又可以抑制住假性的兴奋的症状。那阴和阳两种能量是从哪儿发源的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阴阳水火之根本。那也就是说，身体的阴阳、水火、气血的根源就在于肾的功能。所以肾当中有一种能量叫肾阳，肾当中还有一种能量叫肾阴，这两个能量它是阴阳的能量的根本所在。补益了肾阳，补益了肾阴，就能够上通于脑，达到增加脑的能量，达到营养脑神经，达到改变神经衰弱的有效的状态。所以如何滋补肾阴，温补肾阳，是能够改变神经衰弱不良状态的一个关键环节。那如何去改变呢？如何去同时改变呢？这就需要不单是要滋补肾阴，温补肾阳，还要注意增加补肾的力度。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方面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来保证效果持久。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一方面听它的名称血肉有情之品，那肯定补气血是它的优势，所以补气血就能够增加人的睡眠的深度。而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这是补气血的一个优势。最关键一点在于海狗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些精微物质能够储存到肾当中，使肾焕发充足的能量。医书当中明确记载了海狗鞭是滋补肾阴，温补肾阳同时进行的，所以它对于身体内部缺乏阳气这种能量是一种补充，缺乏阴气这种能量同样也是一种补充。那补充了肾中的阳气，人会觉得白天有劲儿，不是那么疲乏，给身体增加了动力。那滋补了阴的能量，在晚上来说就能够逐渐的安静下来，就能够入睡，就能够加深睡眠的深度，因为它起抑制作用。所以两种能量同时的补充，又补充了人体所需要的气血，这样就能够全面的改变神经衰弱的状态，是因为它给大脑供应了更为充足的能量。这就是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所在，不光是补益力度强，而且效果持久，而且补益的全面。那正是因为大脑得到了相应的需要的能量，所以脑神经得到了有效的营养，这样才能有效的改变神经衰弱的不良的状态。所以中医学在遇到了顽固性的肾功能虚损的状态下，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再加上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以及突出的补益的力度，营养肾功能，进而营养脑神经，改变神经衰弱的不良的状态，从而使人远离神经衰弱所带来的诸多困扰。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维护好我们体内的白色河流。人体的白色河流就是红色河流的支流，淋巴液呢来自于血液，当我们血液呢运行到毛细血管以后，部分的液体呢就从毛细血管渗到我们组织啊，而形成了组织液，而这里边少部分组织液进入毛细淋巴管就形成了淋巴液啊，周而复始的沿着这个各级淋巴管循环，肩负着维护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淋巴液呢是保护人体健康的忠诚卫士。我们骨髓里边有一种万能的骨髓干细胞，有些呢变成了淋巴干细胞，一部分淋巴干细胞呢在骨髓就变成了 B 淋巴细胞，以后随着血流进入到了脾脏或者淋巴啊定居起来了，而另一部分呢则到达了我们的胸腺，在胸腺激素的哺育下分化成 T 淋巴细胞，成长壮大以后呢再随着血流到达脾脏淋巴结，和这个 B 淋巴细胞一起啊随时待命出发。当我们机体遭到了这个细菌呀、真菌呀、病毒入侵以后，那么 T 淋巴细胞因为受到刺激而被激活了，成为致敏的 T 淋巴细胞，立即冲上前线，在主动攻击杀死病原微生物的同时，而且它还能释放一种淋巴因子和敌人作战。如果这个淋巴毒素呢可以歼灭病菌，那么干扰素能抑制病菌的生长和繁殖，转移因子呢则把自身的免疫反应的本能传给那些还没有致敏的淋巴细胞，使这些淋巴细胞的精神毒素前去的参战。有的淋巴细胞呢能意识和记忆啊入侵病原体的相貌特征，如果呢在下一次再见到这些病原体侵入人体的后呢，它便会一眼认出来，迅速向大脑司令部报告，调集呢免疫大军消灭侵犯的敌人。在 T 淋巴细胞里边依次呢标记呢不同标记起来，分成50种以上的亚型，而这里边呢CD4 细胞和 CD8T 细胞它就能喷射出各种具有杀伤力的淋巴因子置敌人于死地。 B 淋巴细胞呢它负责体液免疫，它是呢在淋巴细胞的协助下快速的增殖并且分化成浆细胞，然后产生多个千千万万个叫做免疫球蛋白的抗体，与病原微生物的结合使病原微生物失去活性，难以呢兴风作浪。 吞噬细胞则向病原微生物聚集，将病原微生物吞噬掉，最终呢将侵入人体里边的细菌病毒全部歼灭，使人体呢免于感染疾患。我们人体内环境的清洁工实际上呢是在机体在新陈代谢里边时刻都在产生着垃圾废物，加上呢病菌啊等等的威胁着人民的安康。为了呢不让这些垃圾堆满成患，淋巴液这位清洁工亦可不停地忙碌着，全省各个地方的毛细管在收集淋巴液的同时，将衰老死亡的细胞、其他组织、细胞代谢的各种废物、病菌以及毒素统统的都收集起来，最后呢运送到淋巴结，经过呢过滤净化，将这些清除掉，最终呢汇集到我们做胸部的胸导管和做淋巴管，再输入呢做锁骨下静脉的血液里边，保证了人体内环境的清洁和自身的稳定，而且呢它可以不许这个癌细胞为非作歹。我们人体里边的正常细胞在分裂过程里边，每10万个细胞里边就有一个会发生突变，有的呢会变成最凶的癌细胞，但是呢大多数人为什么都不能得这个恶性肿瘤呢？实验研究发现，一个淋巴细胞能吞食5到10个癌细胞。当这个淋巴细胞在我们体内巡逻的时候，它能随时识别到各种变化的细胞，一旦发现了癌细胞就会主动的向癌细胞呢发起进攻。在淋巴细胞的攻击下，癌细胞的驱逐呢它就会出来了进而呢成为这个颗粒状，几秒钟以后这个癌细胞就成了只剩下一层膜的干丝细胞。淋巴液本身不具有自己的这个流动的功能，它呢也是依靠血的流动而流动的。如果平时你缺乏运动，或者运动不足、体力虚弱、膳食不合理、生活无序或者压力过大、情绪焦虑紧张，可以造成代谢紊乱、血流不畅，无力推动淋巴液的流动，影响排污各个脏器代谢的废物呢就会停留在我们体内，降低人体的免疫功能，便会产生各种疾病。因此呢我们要注意自我的保护。我们在自我保护方面呢，一个呢就是要持之以恒的坚持有氧运动，你像步行啊、跑步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打球啊等等的，既可以提高体质，又可以促使我们血液循环，来带动淋巴液的流动。再一个呢就经常自我全身按摩，我们按摩颈部啊、腋下呀、肘窝呀、腹沟啊以及这个腘窝呀等等部位的淋巴结，有力促进淋巴液的循环。第三个呢我们也要戒除吸烟、酗酒、熬夜等等这些陋习做到起居有常、劳逸结合，保证睡眠。第四个呢饮食结构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吃些粗粮、食用菌、新鲜瓜果蔬菜，多喝白开水或者适量的饮用绿茶。第五个呢自我调节情绪，避免不良情绪刺激，遇有烦恼的事儿啊，我们要采取合理的方法及时宣泄出来，学会应对呢社会啊、工作啊、生活中的压力，清除焦虑烦躁带来的不适，保持我们心灵的愉悦宁静。如果这个白色河流始终流畅，那么它就会改善和提高我们淋巴系统的防御功能，让我们呢少生病不生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6618-2780,6618-9762。 02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可见呢，白色的河流在我们人体里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是人体里面有两个河流，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白色的。红色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血液啊，大循环、小循环；而白色的呢，就是淋巴管、淋巴液、淋巴管。白色的河流里边呢，它是流畅着淋巴细胞充分发挥免疫系统的防御、稳定、监视的功能。白色河流呢，流通不畅了，当然了，也会影响免疫功能的发挥。就是说，你一般我们身体里边红色河流不畅了，那发生疾病很多啊，我们经常讲知道很多了。但是白色河流如果不畅了，它呢也会影响我们免疫功能发挥。为了充分发挥免疫系统的三大功能，保证白色河流通畅啊，我们呢也可以经常服用灵芝。灵芝呢，自古以来我们就认为是仙草瑞草，经过现代医学检验，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啊药物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都是很多的。你像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生物活性很强的啊，零多糖啊、有机质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呢都可以滋养修复骨髓，使骨髓的萎缩速度减慢，使骨髓干细胞能分化出更多的淋巴干细胞，生成更多的免疫细胞啊，是这个 T 细胞、 B 细胞数量多、活力强，来发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作用，杀灭细菌病毒。不但能发挥防御功能，也能发挥稳定功能。淋巴液呢也可以及时的将衰老死亡的细胞呀、细胞代谢的废物、病毒啊、毒素排出体外，使我们体内啊保持稳定。同时呢，可以监视变异的细胞，使我们身体呢处于健康状态啊，可以监视一些癌细胞，把癌细胞及时吞噬掉，使我们身体呢处于健康状态。灵芝总碱呢能扩张血管，改善我们全身各个地方的微循环啊，改善毛血管，就是说使大循环、小循环都畅通。而且能改善毛细血管，使毛细血管流动通畅，这样也有助于淋巴液的回流。因为淋巴液本身它不具有运动功能啊，我们血液流动畅了啊，那么淋巴液的流动呢也会畅，那么就会能发挥它的免疫三大功能。而且灵芝呢也能促使免疫细胞的合成，各种营养成分对免疫细胞也有营养作用啊，对于这个特异性免疫细胞、非特异性免疫细胞都有营养作用，是免疫细胞的数量增多、活力增强、充分发挥啊它们的作用，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处于正常状态。灵芝里边的氨基酸能合成活性的啊免疫球蛋白，实际上就是抗体了啊，参与体液免疫，来抗体呢和这个病原微生物结合，来消灭病原微生物啊，减少细菌病毒对人体的侵害。灵芝本身呢，它可以双向调节免疫系统，因为免疫系统呢在我们全身起着很重要作用啊。免疫系统稳定了以后呢，我们的各个系统呢都会处于稳定状态。免疫系统稳定了以后呢，你才能使免疫系统的三大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呢可以增强啊我们抗疾病的能力。因为灵芝本身呢，它不但能促使我们这个血液流动，也能促使呢淋巴液的流动。因为红色血液和白色的淋巴液，它本身呢都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三大功能有着很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个两个系统稳定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才会处于稳定状态啊，就充分发挥免疫防御、稳定、监视的功能。因为免疫系统呢对我们全身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如果免疫系统不稳定了，我们内环境不稳定，我们各个脏腑 不稳定了，那么就容易呢出现疾病。实际上磷脂本身呢，它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也有一个全面调节作用。所以说经常服用磷脂，使我们的红色河流、白色河流保持通畅，减少呢疾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磷脂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生却忠心无暇，淡泊名利，可是大是大非前从不退让，已过耄耋之年，却始终保持一颗童心。严肃，一位并不那么严肃的老人，他留给我们太多时代的旋律。如今背影虽已远去，而他的故事却并未离我们远去。 2016年2月12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五，凌晨的北京城还在沉睡，这是春节长假极为宁静祥和的一晚。而在北京空军总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个男人彻夜未眠。这一晚他失去了世上最亲的那个人。擦干眼泪，男人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有一件事他犹豫了很久。直到早上7点，他才打开手机，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我的老父亲严肃于今晨2016年2月12日凌晨3时平静地离开了尘世，很平静，没有任何痛苦，就像睡着了一样。老爸因突发脑梗住院近5个月来，让亲友们费心了。作为严老的子女，其实和很多朋友的心思一样，本希望他能在晚年多点轻松，享些福的，但老爸没有贪图享乐的习惯，可能他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就这么离开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只能由着他了。再次为打扰了大家的春节假期，深深抱歉。发布这条朋友圈的是严肃老人的儿子严宇。自父亲入院以来，太多太多的人都在关注父亲的病情，如今父亲离开了，却因为处在春节这个特殊时间，而让严宇觉得 很过意不去。言语知道，这也是父亲不愿意看到的。父亲严肃，终其一生，什么事都是先替别人考虑，好像还真的没有为自己考虑过。 2016年2月18日，严肃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以及众多文艺界人士前来送别，很多人提前2-3个小时就站在寒风中等候。告别现场回荡的不是哀乐，而是严肃生前创作的最为著名的那首《红梅赞》。 那天大风很冷，一出门吓我一跳，外头还聚集着上千的人，多冷啊！而且呢，都是不认识的人，就是普通的这个群众百姓，就当时是懵了，我都哎呀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很感动。 很多人都把严肃当名人看，因为严肃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被大众熟知，但对于名人这个词，严老觉得一个真正的名人应该是明白之人，得之淡然，失之泰然，顺其自然，争其必然。这16个字似乎也可以概括严肃的一生，也成就了严肃成为一个大写的人。1930年，严肃出生于河北保定，从小家境殷实，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严肃小时候也受过洗，还有一个教名叫彼得。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为了躲避战火，父亲携全家人先逃难到了武汉，然后又辗转到了重庆。然而随着战事愈演愈烈，重庆也成了不太平之地。在一次大轰炸中，战火毁掉了他们所有的家当，一家人不得不到嘉陵江慈母山上的一个修道院，暂时在那里安顿下来。严肃就这样成了修道院里的一个小修士。 那个时候，每天清晨都能听到从修道院里传来当当当的敲钟声，而负责敲钟的那个孩子就是严肃。不要小看了这份差事，可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资格敲钟的，他只属于修道院里学习最好的那个孩子。 他的中文老师是一个前清秀才，这位老师为严肃打下了坚实的师资功底。除了文化学习，严肃还在这里接受到了最早的艺术培训，当时他是唱诗班的成员。修道院里每逢宗教节日都要举行戏剧的演出，于是严肃成了舞台上的常客，而且从不怯场，表演有模有样。 我爷爷他有一个朋友，这个就是他们原来当兵的时候的老朋友。这老朋友说啊，现在实行上洋学了，说你得让这孩子得去上洋学了，不能老在修道院里，这个不像话，那你得上洋学，他就书籍很多呀，那个眼界不同。我爷爷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再困难的时候都是一直给他请家教这个读书的，所以请了这个南开中学。 1946年夏天，严肃进入重庆南开中学，而在这里的学习完全给他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那时候的重庆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的进步文化人，像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著名演员赵丹、白杨等，都集中在了这里。在这样的进步文化氛围中，严肃开始睁眼看到中华民族的沉重和灾难，于是严肃开始最新进步书籍，积极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基于在修道院的扎实功底，他也成了南开中学的文艺骨干，从朗诵到说相声、打快板、演话剧，还有唱京戏，样样都拿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严肃从南开中学顺利毕业，考上了重庆大学的工商管理系。从修道院到中学，再到大学，严肃似乎一路上都顶着优等生的光环，而这个光环也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大学期间的某一天，严肃突然被叫去办公室谈话，来的是西南团工委领导，一见面就开门见山：你是否可以考虑不念书了？西南团工委会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你来参加吧。原来由于严肃能演能写能唱，工作实在是太出色，竟然被团领导给盯上了。一边是学业，一边是事业，到底选哪一个呢？基于对艺术的热爱，最后严肃一咬牙说道：敢宣传也挺好，反正都是为人民服务。于是严肃从重庆大学退了学，进入西南团工委的宣传队，正式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文艺生涯。 在西南团工委期间，严肃参加了土改宣传，参与了抗美援朝的战地慰问演出，严肃的创作和表演天分得到充分的展现。1953年，严肃被调入了西南军区文工团，正式穿上了军装。1955年，西南军区撤销，西南军区文工团被一分为二，严肃所在的这一部分被划入了空政文工团，严肃也因此成为了一名空军。这一年成为了严肃人生的分水岭。如果说在此之前，严肃的人生没有刻意的追求，一切顺其自然，那么进入青年时期的严肃，在艺术上靠着一种终极必然的拼劲，才成就了今天我们记住的那个大写的艺术家严肃。 到了空政文工团之后，严肃有了一个人生中重大的决定，那就是把名字改了，这就是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名字严肃。严肃本名严志扬，他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见到谁都是乐乐呵呵的。但是后来有战友说他太不严肃，于是他一气之下把名字从严志扬改成了严肃。但是好像效果并不明显，他依旧还是那个乐乐呵呵的他。 其实早期的严肃是以做演员为主，对于创作严肃只是业余爱好。1958年，严肃的歌词处女作《我的银燕是祖国造》在上海的歌词刊物《满江红》上发表，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印成了签字，还得了一笔稿费，这让严肃的创作热情高涨。1958年，严肃创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一部歌剧《刘四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演出大获成功，但这一部戏却成了严肃告别舞台的导火索。 1959年春节刚过，空政文工团老团长黄河就找到严肃谈话，说：严肃啊，你的创作能力不错，以后就别演戏了，专门搞创作吧。这番话对严肃来说不亚于是当头一棒。严肃热爱舞台，热爱演戏，而且据他的战友回忆，严肃的演技还很不错。然而严肃深知，如果自己的创作才华能更让人民受益，牺牲自己的小兴趣又有何妨呢？于是他没有半点怨言，便从此告别了自己热爱的舞台，再也没有演过戏。 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严肃并没有因为离开舞台而觉得遗憾，相反，他在创作上显得更加精专了。1961年，严肃写出了他人生第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 水一边爱大海，起一边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歌绝在国内舞台绝对是大伙非常喜欢的一歌。 我爱祖国的蓝天， 年素31岁，算得上一个大龄青年了。由于对工作投入的精力太多，严肃一直都没顾得上自己的婚姻大事，以至于到31岁才经组织安排与妻子李文辉结了婚。当时严肃在北京的空政文工团任职，妻子李文辉比他小7岁，是河北涿州一名部队的军医，一个北京一个河北。于是结婚后不久，组织便批给严肃20天探亲假。正是这得之不易的20天假期，才有了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剧《江姐》。 晚婚加上异地，这与妻子婚后的第一次探亲假，本应是弥足珍贵的幸福时光，却依旧减低不了严肃对于创作的热情。在去探亲前，严肃突然萌发了要创作《江姐》的念头。于是除去来回在火车上的2天，在剩下的整整18天时间里，他都闭关趴在妻子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里埋头写作。就这样，新婚燕尔之际，江姐的第一稿剧本诞生了。 随着假期的结束，严肃也带回了江姐的剧本。空政文工团领导看过剧本后很重视，但经研究后一致认为江姐第一稿过于肤浅，必须重写。 为了重新创作江姐，严肃带着主创人员到重庆去体验生活。他们走访了川东许多活着的地下党员和脱险的革命志士，采访小说《红岩》作者卢广斌和杨逸言，与江姐原型江主君战士的20多位亲属和战友谈得声泪俱下。严肃还亲自到棺椁江姐的渣滓洞里，戴上手铐和脚镣，坐了1个星期的牢，体验生活。 好在剧本和作曲经过了近1年的修改，1963年9月，歌剧《江姐》终于正式进入了排练阶段。可没想到，问题马上又来了。 江姐的排演正好赶上3年自然灾害时期。空政文工团的经费十分紧张，当时就连演员的演出服装都没有钱制作，于是大家就把自己的旧衣服拿出来，拆了改，改了拆，愣是拼凑出了所有的演员行头。 经过了1年的反复修改和彩排，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院首次公演，立刻轰动京城。 1964年10月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人民大会堂也观看了这部口碑极佳的歌剧。毛主席看戏时神情专注，看得十分认真。演出结束后，他亲切地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的歌剧打响了，可以走遍全国了吗？就这样，歌剧《江姐》开始走出北京，面向全国。1964年11月19日，《江姐》开始在上海公演，在48天的时间里，演出《江姐》43场，场场爆满。据说有2天，排队买票的人把售票口的玻璃都挤破了。 我们这里有一份1964年10 11月20日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上面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江姐的歌词。这篇报道在编后记中对于剧本是这样评价的：好的剧本离不开好的语言，江姐的语言写得非常好，特别是她的歌词，句句抓人，语语珠玑，看起来引人入胜，读起来朗朗上口，唱起来铿锵入耳。把这些歌词当成独立的篇章看，可诵可读，是文学性很强的诗词创作。可见当时的媒体对严肃的创作评价有多高。 歌剧江姐让严肃出了名，也让她的事业蒸蒸日上。用言语的话说，父亲的成功与她的性格分不开。父亲自称一专八能，在空政文工团，父亲能唱会跳，拉大幕，监管催场，还得给添灯油。凡是交给他的活，哪怕再不起眼，他都会非常努力地去干，而且干得有声有色。如果非要说父亲有什么不平凡的地方，那就是比别人更勤奋。江姐之后，严肃更忙了。他先是被接调到北京京剧团，创作了京剧《红颜》，然后接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创作了舞剧《红色男子军》，后来又接调到中国京剧团。严肃成了很多单位争抢的香饽饽，直到1977年，组织决定复排江姐，严肃这才得以回到空政文工团。 对于观众来说，创作出无数经典佳作的严肃，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但鲜有人知的是，严肃在自己为人父的小家里，却并没有能很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 严肃与妻子李文辉结婚后，由于工作原因一直分居两地，直到婚后第8年，妻子调回北京，夫妻俩才团聚。但即便是团聚了，由于严肃忙碌的工作关系，常常不是加班到很晚才回家，就是天南地北到处出差，与妻子相聚甚少。作为丈夫，严肃觉得心疼妻子，就是家里所有大小事都听妻子的，他把自己的工资单全部上缴，觉得这样女人才有安全感。 我不是推销自己啊，注意啊，找个丈夫像我这样的特别好哎，真的，我绝对工资全交，我也不挑剔，我也没什么脾气，吃饭我不会做饭，说啥我都说好吃，唯一的缺点就是力气小点。 当然，再恩爱的夫妻难免也会有一些小摩擦。严肃与妻子婚后育有1儿1女，女儿颜如乖巧听话，但儿子颜宇则不然，调皮捣蛋，这成了严肃夫妇最主要的矛盾。儿子因打架让对方家长找上门来的事时有发生，严肃不仅不帮着妻子教育，还乐呵呵地帮儿子化解。教育孩子，严肃也觉得顺其自然的好，常常气得妻子直跺脚，骂他没正形。 我老觉得顺其自然，只要他善良，这就是我的一个净观念。儿时淘气呀，很难用坏来形容。我老觉得很多事情，生活会教育他，只要他不出大格， 他不会去有太多的，就是把心思放在说叫建设家庭啊。培养孩子呀，还真的就是一心在工作上。 是的，在孩子面前，严肃确实是一个没有正形的父亲。不同于其他严厉管教和约束的父亲，他从来没有家长的架子，也从不对子女有学习或人生上的要求。从小到大，不仅没看过一次孩子的作业，也没有开过一次家长会，甚至都没有认真地问过孩子的考试成绩。 儿子想做的事，只要不违反严肃的原则，严肃从不阻拦。父子俩处的就像哥们儿一样，比如父子俩会一起养蛐蛐儿、逗蛐蛐儿。在家里，父子俩都爱看武侠小说，严母慈父的角色扮演，让李文辉成了家里绝对的权威。